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哎，观众鼓掌，哎，因为多谢啊！ 好，大家记得交月费，抬头支持梁锦祥一周时事。 系，多谢。但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印度啦。咁头我哋出去睇新闻嘅时候都见到，就系蓬佩奥咧就喺斯兰加度，就当面啊，当住呢个斯兰加嘅呢啲嘅政府官员咧，就去批评中国嘅。 佢話中國係掠奪者，同埋咧係用翻個殖民地歷史去講。咁、其實如果講翻用翻殖民地歷史，係一個非常之個 implication 係好大，因為其實美國佢本身就係佢係英國殖民地獨立出嚟， 曾經係英國殖民地， 係啦。所以美國咧喺好多地方，即係一個又好，一個又好 detail 位嚟嘅。美國喺好多地方咧，佢係一個去殖民地嘅政策嗰陣時咧，即係佢係會覺得自己有資格去講。 唔係，如果你英國就冇資格講噶啦， 英國就冇資格講， 俾人笑你嘅。 所以其實香港示威者有陣時咧，即係有香港示威者都同我講話，其實我唔係好中意英國啊，我覺得英國人出賣過我哋，但係我中意美國多啲，因為美國人真係示範咗點樣獨立地生活咁樣。然之後我又覺得，其實真係呢啲朋友佢同我講嘅嘢，我又真係明白佢哋點解會咁諗。 嗱咁我哋講翻咧，就頭先嗰個即係所謂基辛格三角演義啦。咁我點解會堅持咧？就係而家即係要加到因素落去咧。咁大家又睇到就係印度嗰個人口、印度個生產力、印度嘅同中國而家軍事上嘅衝突，佢。一路以嚟，佢都覺得以印度自己本身嘅人口同埋經濟實力咧，其實佢足以成為一個即係被認為一個強國嘅。但係咧，就由於種種嘅關係咧，特別喺近年嗰個經濟發展冇中國咁快啦。咁於是乎咧，佢就覺得咧，就似乎好多問題上面咧，佢係被沙冷咗嘅，即係冇人會 care 佢諗緊啲咩嘢。但係而家個機會就嚟咗啦，就因為喺同中國發生咗一個軍事嘅衝突。而在印度國內出現了相當之強的反華情緒，你現在見到莫迪好像和中國啊都即係好親好行啦，但其實在國內咧，佢俾人批評得好緊要嘅，就係佢對中國軟弱。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咁嘅選舉制度，佢當然啦，就係如果佢而家執政嘅話，佢有任何嘅呢啲咁嘅即係衝突，個國民一定話：，你打啦打啦打啦打，一定係 谷嚟嘅，打唔贏 就落台噶嘛。咁所以佢係處於一個咁嘅局面。但係咧，如果即係喺印度，如果正面多少少去睇咧，其實佢而家可以透過加強同美國的關係，甚至落達，佢可以去即係同中國嗰個矛盾升級，而導致美國將佢嗰個國際地位提升，即係肯同佢幫拖。咁其中一個，我諗印度自己本身都好想做嘅，就係成為呢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嘅常任委員。 係啊，呢一個又真係呢一個 topic 又可以講一集嘅，就係話原來印度啊、德國啊、日本咧呢幾個國家係有計傾，佢哋坐埋一齊咧，係傾點樣去改革聯合國嘅噃。係啊， 因為而家常任理事國就係中英美法俄啦，咁啊就常任嘅啦，即係你都講完唔甩嘅。咁總之有任何嘢，咁其中一個國家佢即係 veto， 咁啊成件事就和咗嘅。咁但係如果你改咗嘅，即係let's say 有個例子就係、你而家唔係一票都否決到嘅，你係大多數嘅啫。咁你加埋呢個德國啊、德國啊、德國啦、印度啦，咁呢啲日本啦、甚至加埋佢咧，咁、那個局勢就唔同咗啊嘛。咁、那個玩法就唔同啦。咁但係當然喺中國嘅道理就唔想啦。好啦，咁頭先我哋講過咧，其中一樣咁，香港自己最關心嘅就係話咧，即係喺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對香港的政策是怎樣呢？咁會唔會會有啲咩嘅改變呢？咁我即係好簡單話俾大家聽啦。其實大家就唔好有任何嘅幻想。 嗯， 如果你睇近排嗰個情況咧，佢已經決定咗，即係喺未來呢一即係呢一段日子，即係講三個月或者半年咧，對香港嗰個處理嘅方法係點樣？無論你邊個當選啦，嚇，無論邊個當選啦，所以。你不會看到他很多東西他暗示就是誰當選我們怎樣怎樣怎樣，因為基本的那個方向就是我們不到今時今日我們是 不 care 你哪一個當選或者哪個所謂強硬與不強硬、okay? 昨天真香港都有件事發生了，是即是鍾漢林就被捕、其實這裡可不可以說一些個人， 你說你可以說 其實我覺得很不幸的成件事，但是有陣時咧聽外交官傾偈，即係同佢哋傾偈啦。我覺得有樣嘢咧，就係話香港人都幾慘下嘅，因為咧有陣時咧有啲外交官如果佢係唔想咧去捕一個人咧，佢係會特登放風出嚟咧，等啲個人俾人拉咯。 嗯， 即係我唔係想講啲咩，但係呢一個亦都係即係我哋香港有陣時即係如果有啲身份比較敏感嘅朋友咧。他哋真係好無助，他哋想揾人幫，但係他哋想即係期望幫佢嗰個人咧，未必真係全心全意想幫佢哋。然之後咁，因為其實嗰個人想你想嗰個人幫你，但係嗰個人如果要孭飛嘅話咧， 係呢、這個世界邊個人想孭飛咧？即係你做得嗰啲嘅就係官僚，官僚有一個習性就係、是、你唔好為啲嘢煩我，係 啦， 我最好導遊 唔好煩我， 朝九晚我到月尾我鬥人工。有事我就執包袱走，係嘛？ 然後啲 dirty work 咧，啲 dirty job 咧，即係 dirty job 咧就俾大個人做啦。即係咧，所以就話咧，即係尋日我睇到有呢三個朋友佢哋被人拉之後，我心真係非常之即係揦住咁樣啦。即係我係覺得佢哋可能真係好無助，同埋點解就話點解會收到風咧？呢條料喺呢條風咧係邊度放出嚟嘅咧？即係呢一個亦都係，如果未來有朋友係需要援助嘅話，大家你哋真係要考慮呢一點咯。 冇噶，你去到依家咧，你即係我哋都難要求，譬如你十零廿歲，你對嗰個所謂國際局勢啊，或者呢啲咁嘅即係以前發生個事件，你真係了如指掌啦。即係我哋以前講頭先個節目我講過啦，譬如八九年嘅時候有方黎之走入美國領事館啦。前幾年就黃立軍走咗呢個重慶個領事館啦，咁好多啲例子，咁你可以參考例子嘛。但係你去而家思考呢個問題嘅話咧，你就唔可以，你即係、就是、你盡量唔好純粹用自己嘅角度去睇咯。你要放喺佢個角度去睇，即係譬如話，佢要處理一間咁嘅事，尤其是喺而家呢個美國總統大選呢個問題。 係啦，仲有一個禮拜喎。 仲有一個禮拜，即係如果呢件事係發度好大嘅話咧。是會傳翻到，係會去翻美國嗰邊嘅， 同埋佢會咩飛啊？佢會有個 consequence 咧。咁呢個 consequence 可能就係佢唔想要，同埋可能過多一個禮拜，佢嗰個生涯規劃都要變。咁、所以咁呢個時候去揾佢幫手，真係未必係一個好時候咯。 咁但係我哋要聲明啦，呢個係純粹一個猜測嚟嘅，因為係啦，即係好坦白講嗱，你由頭到尾，譬如話編個呢個組織，呢、這個所謂 Friends of Hong Kong， 佢哋喺英國，佢哋同阿鍾漢林傾，佢哋點解會覺得即係呢個美國領事館會做呢、這個？即係會有一個咁 off， 即係會有一個咁嘅即係可能性咧咁咯。咁我哋唔知噶嘛。尤其譬如呢個組織，我哋亦都唔知係咩組織。咁第二個咧就係、是、我頭先喺節目或者我寫文已經強調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喺中環，特別喺美國領事館嘅周圍，咁已經係一個好嚴密嘅監視網喺度啦，係咪啊？出出入入係邊個咁樣係咪啊？咁你會即係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即係可以即係好似當年黃立軍一衝入去就可以入到去咧，咁啊係嘛？咁第三樣咧就係佢原來 office hour， 即係佢唔係廿四小時服務嘅。咁你 office hour 以後去即係去唔到，咁又如何咧咁樣？咁 anyway 咁樣啦，即係如果你睇出邊嘅情況咧，其實你都知道就係唔係好多人想評論呢個新聞，亦都唔係好多人想報導呢個新聞。係 啊。 咁我相信咧，就喺入邊嘅細節咧，大家而家未清晰嘅，咁我哋都唔需要再去追究啦，嚇。咁 anyway 就即係頭先總結嗰個就係話咧，即係我哋去 project 未來呢三個月或者未來呢半年嘅香港會發生嘅事咧，其實我哋睇呢排發生嘅事咧，我哋已經大概知道係點樣噶啦。喺北京嘅主觀角度嚟講咧， 佢而家係唔會俾邊一個人即係去擔任呢個總統去阻撓到佢哋成件事嘅部署嚟嘅。咁你至於台灣方面咧，當然啦，大家而家都好關心話，即係喺前嗰幾日去講嗰、那個啊習近平講翻説話啦，去譬如紀念呢個韓戰啊，即係中國出咗志願軍去呢個鴨綠江以東 嚇、啊、 就去。同呢、這個即係美軍去打咁樣，講係一回事，但係咧真正去判斷嗰個台灣嗰個局勢點樣咧，其實係唔需要太難嘅，因為要動員一個講嘅幾十萬嘅軍隊而去部署戰爭咧，就算你唔好講係人造衛星，我哋就算香港我哋都 feel 到，因為打即係要去部署嗰時得兩個戰，即係起碼有兩個戰區咧，一個係東部戰區，東部戰區喺邊咧？就係、是、浙江、福建。南部戰區就喺廣東省， 即係近 廣東廣西啦嚇。咁如果一要去部要去動員嘅話咧，就你係會見到嘅，你淨見到，即係唔使講啊嗰啲衛星，所以咧你一定要 feel 到依樣嘢。咁你又唔動員得唔得咧？唔動員係冇可能搞得掂啊，因為如果你講緊話啊，我去做一啲即係特種部隊去。咁你第一樣嘢你未必做到，但係就做到都改變唔到而家台灣嗰個政治個局勢，係嘛？因為嗰個已經成咗型，佢即係佢唔係一個人或者一個簡單嘅選舉結果問題嚟，佢一個成個制度佢已經成咗型，佢已經 mature 咗，已經成熟咗噶啦。除非你係要打一場好大規模嘅戰爭，先至可以去即係、就是、佔領到那個地方，但係佔領到唔等於你可以管到那個地方嚟。所以呢件事本身咧。即係要去部署人，其實佢要諗得好清楚嘅。如果我純粹發動一場好簡單嘅戰爭，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我佔領咗金門馬祖，咁呢個相當之易嘅啦，甚至台灣未必守添。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咁你佔領咗，跟住佢喺嗰邊佢會做其他嘢噶嘛？咁你係咪跟住打落去先？係 啦， 你再打落去嗰個結果，你預唔預測得到先？佢亦都有冇還擊之力咧？咁好不幸地，佢係有還擊之力嘅。咁其中還可以還擊地方邊度咧？我講好多次係香港，佢嘅飛彈係可以射到嚟香港嘅。咁我琴日問過人啦，咁專家話俾聽係唔需要十幾分鐘，係幾分鐘已經嚟到噶啦。咁有幾個地方我呢度 recommend 俾佢射嘅。如果將來有咁嘅地方，其一咧就係呢、這個即係禮賓府啦，即係阿林鄭月娥而家住緊個地方啦。佢未必喺度嘅，不過你炸咗我哋都即係都會好。好點講咧？我又唔可以講話開心啦，但係我係講我哋做新聞，我哋就好重視。 香港人就唔會有咩感覺咧，應該講。 唔知啊，我哋都唔知道有咩感覺㗎，係咪啊？咁其他可能佢都圈定，譬如可能係西環啦，咁 let's say 啊，咁呢啲完全喺佢能力範圍之內㗎，即係所以即係呢個唔係我吹水啊，呢個係經過嚴格嘅專家嘅訪問同埋我喺網上搜尋到嘅資料係得嘅 ，OK。所以你話。即係要去做一場咁嘅嘢咧，除非你係不計較嗰個後果啦，即係話總之點樣算，即係我唔理嗰個結果係點樣嘅，我一定要做呢樣嘢嘅，否則咧呢、這個唔係一個短時間可以做到嘅嘢嚟咯嚇。咁 anyway 咧就即係嗰個對香港嗰、那個控制嗰個情況咧係會越嚟越嚴重嘅嚇。咁呢個我相信大家即係喺呢個。即係呢段時間都唔會有任何嘅懷疑咯嚇，咁、啊、你就係睇即係睇康康 U 睇廣大嗰個事，即係嗰個情況你已經知啦。 係啦，呢一個就係對教育系統嘅統戰 啦。而且我亦都即係講得好清楚啦，即係我對嗰件事嘅睇法，我就唔會話講到咁簡單，就係染紅嘅問題，因為呢個人咧 控制係全盤控制嘅， 佢係喺清華大學，佢係即係呢位如果冇嘅新作軍好似。佢清华大学佢系一个党委嘅成员嚟嘅，即系喺清华大学嗰个系入边，佢工作紧嗰个系入边，佢系一个党委嘅成员。咁而家佢嚟到香港啦，咁你睇下，其实而家 Hong Kong U 港大入边，即系嗰个管理层基本上都系大系中国人嚟噶啦。佢嚟到呢度系佢系可以喺港大入边搞一个党委嘅，嗰、那个党委就系审查紧入边港大入边所有嘅 学术啦， 所有嘅政策啦，聘用啦。咁所以喺未來，你只會見到越嚟越多中國嘅呢啲咁嘅人入去港大，所以又即係直情一個中國嘅大學咁嘅情況咯，甚至可能英文系都係嘅， 可能英文係嗰、那個嗰、那個那個 department head 都係揾一個中國嚟嘅，即係唔係以英文為母語嘅教授。 係啦，最緊要就係喺管理層方面咧，係完全可以掌握喺手上邊。係咁講翻個統戰系統咧，即係其實每一個行業我諗都係會有嘅，但係佢哋係會 aim at 係管理層咯。 係啊， 但係其實我哋可以睇到一樣嘢咧，呢一個三角形，即係嗰個管治三角形啊。即係上層嗰啲人咧，會變成咩人呢？咁、其實真係我好唏噓嘅，因為見到有另外一個殖民地嘅出現，而一個係好快咁樣實現緊，而且係 即係佢快個速度就係比當年我哋見喺呢個港英嘅時代，嗰、那個即係港英嘅時代，佢做呢樣嘢講緊係可能幾十年、一百年，但係而家你講緊幾年之間，佢想做到呢樣嘢咁樣。咁但係亦都發生一個即係好有趣嘅細節啦，就係、是、呢位新作軍咧，咁佢當佢去即係澄清佢係唔係共產黨員嘅時候咧，咁、佢就講俾大家聽，佢原來係美籍嚟嘅。咁有啲人就話啦，咁佢申請嗰個歸化，即係佢入籍嗰陣時候咧，佢有冇講自己？不是共產黨員呢，咁如果佢有做呢樣嘢咧，咁就美國嘅移民當局佢知道喺清華大學曾經出過咁嘅資料，咁係咪會查翻呢件事咧？咁我唔知啊。咁呢啲睇美國啲朋友其實可以問一問嘅，即係你走去 FBI 問下，即係美國移民部問下，咁就係、有個咁嘅人清華大學話佢係共產黨嚟嘅，咁佢入去美國即係申請入籍嗰時，佢冇話自己唔係咧。咁如果兩人有矛盾，咁咪應該都重新睇翻佢嗰個 case 咧，係咪啊？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又搞到另外啲嘢出嚟， 好多下文嘅， 好多下文噶，係咪啊？ 係啊！ 啊，咁我哋講都未講到拜登 ，OK， 講到唔得，要講拜登啦 ，OK， 下一節翻嚟講拜登啊。 嗯哼。